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的17点01分，欢迎来到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四的健身版本。我是小雨， 我是佳妮，欢迎大家。 是的，那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来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收看的方式很简单，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既然还是健身的环节，我们要聊一个很好玩的话题，就是听起来 有关吗？ 倒也有那么一点关系，听起来很好玩，可是如果你要是掉入过这个坑里的话，可能确实会坑你走了不少弯路。 我说这入坑一般会说是一个入好坑，今天我们谈的是 坏坑。 坏坑， 对，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探讨的主题呢，是很奇葩的一些瘦身用品。在没有做功课之前，因为我不用这些东西，我甚至都不知道，比如一些什么用了之后能长出腹肌的腹肌膏呀， 这还不如买一瓶阴影。 还有什么暴汗服啊，就是穿上这个衣服之后就可以爆出汗，感觉都是哆啦 A 梦里面会有的发明，很厉害。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揭穿这些谎言，让大家不要再走弯路，会来聊一聊这些瘦身产品有哪一个你中招了没有。欢迎来跟我们互动呢。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于 Fitmore 的健身工作室的创始人，也是高级私人教练，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啦，小钱钱。让我们一起欢迎他。 Hello， 大家好，小钱钱，我们又见面了。 上次小钱钱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被我们整得很惨。 是吗？ 对，因为他就是一直让我们一直 cue 到他，让他在表演区里面做一些示范。 没错， 我听说还中暑了是吗？ 大汗淋漓。结果今天我特意友情提示他，他少穿一点，因为我们直播间里大概一直是保持在30度这样一个恒温。 我应该穿暴汗服的。 对，你应该穿暴汗服，可能会燃烧一些脂肪。 对，来直播间直播一次。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在一直播平台上面呢，有很多朋友进入到直播间，还是欢迎大家，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积极的进行互动。然后如果你有用过哪一些瘦身产品，觉得有用或者是没用，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对， 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潮流风向标，来看一看健身方面的全新资讯喽。好的，欢迎回来。首先我们第一条消息是佳妮， 这第一条消息呢，可能跟小雨姐最近的这个经历比较相关 啊。是吗？ 讲的也是一个在增肌的一个男生， 疯狂吃鸡蛋的一个故事。 对，37岁的焦杰，他原本是一名艺术生，但是他从艺可能觉得没有什么挑战性，于是呢，他决定开始挑战一下自己的身体极限，加入了健身的行列当中。而且呢，不仅仅就是成为了一名健身教练，而且还去打比赛，成为一名健身选手。 哦，要练就练成专业的。 对，他练专业的过程当中呢，就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增肌啊什么的艰苦。你知道他一天能吃40到50个鸡蛋？ 妈呀， 我简直无法想象40到50个鸡蛋他是怎么。 我只吃12个而已啊。 12个你会觉得 不会？我非常爱吃鸡蛋，12个鸡蛋是我完全可以接受的合理范围，我觉得非常好吃，每一口鸡蛋都能让我找到全新的新鲜感。真的，我是一个爱吃鸡蛋的人。 那如果20个呢？ 20个也可以，但40-50个可能就真的有点难以下咽。 啊，40-50个他得长多少肌肉才可以？ 我们 来通过视频看一下他到底有多少肌肉。 加比赛是2012年参加河南省健美锦标赛，那时候取得个季军，直到今年参加了 CUA 台湾锦标赛的一个铜牌还有一个金牌。 那你健身有多长时间了？ 可以严格的说从高中开始，现在是2018年21年了。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比赛时期饮食非常难，我觉得我已经习惯了，常年都那个样子，主要保持低油低脂低盐低碳。在赛前一个月两个月的时候，那个时候比较严格，因为你必须要吃非常干净的，一切东西都尽量以水煮的，鸡蛋吧一天40到50个吧，鸡肉一天2斤左右，然后青菜呢都是用水戳一下把它收了即可。健身只能上瘾，一旦喜欢上场，如果你两天不练，你感觉身上非常不舒服，你的力量还有你的这个精力没有被发泄出去，你感觉天天身上会非常憋得慌，一定要找个地方发泄出去，这个地方就是健身房。 这个小哥哥的精神很值得鼓励，而且他确实得了一些奖，练得还不错。但刚刚我也有在那个放视频的间隙问到我们小钱钱，就说一天专业的教练真的会吃素10个鸡蛋吗？吃这么多鸡蛋他可以吸收吗？ 这个可能真的是因人而异。而且他是运动员嘛，所以每个运动员的饮食都是有自己的针对性的，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训练强度。但是我真的很羡慕他的肠胃功能。 对，因为健身的人都知道，如果你吃太多蛋白而不被吸收的话，就会变成一种 悲剧。 不是，就会变成一种很奇特的气体你知道吗？真的，就是只有健身的人才懂，非常可怕。如果摄入的蛋白过多但没有吸收，所以其实如果在长肌肉阶段，不但要摄入足够的蛋白，其实碳水也很重要。 对， 不然的话那些蛋白没有办法运转起来。 对， 这个说完之后还是比较有风险的， 也不是有风险啦，就是每个人的针对的点不一样嘛， 体质是不同 的。对，他可能吃40-50个肌，你看他肌肉还不错，说明他是吸收了的呀。但咱们正常人不建议去效仿这个一天吃40-50个鸡蛋的这个行为。 我觉得我要吃40-50个鸡蛋，就哪怕是蛋清的话会拉肚子。 因为就是在健身的过程当中一直都提倡蛋白的多元化，你不一定是鸡蛋里的，也可以是牛肉里面的、鱼肉里的、海鲜里面都是会有蛋白含量的。 而且是不是还可以通过补剂去进行一个补充，还是天然的蛋白会更好一点？ 其实对于大众来讲，我还是建议从自然的食材当中去摄入我们的营养，其实就已经可以了，够了。 小钱钱现在会吃一些补剂吗？ 现在已经没有了，就是我觉得平时如果我的正常饮食是够我身体去利用的话，那就完全可以了。 OK，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消息，来自于黑龙江哈尔滨，有一个90后的单身美女孙雨鹤。我很想知道90后到底是哪一年，如果是90年那就是跟我一年，也并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年纪。偶然的机会上呢，她迷恋上了这个射箭的运动，为了全身心的射箭而辞去了白领的工作，变身为了职业射箭发烧友。那这两年的时间来呢，他每天会对靶练习8小时，拉弓300多次。他自曝自己曾经是一名淑女，但是练剑以后他就告别了穿裙子和高跟鞋的时期，变身成了一个女汉子。 我们来看一下吧， 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买弓的第一天，就在俱乐部里面，就是取得挺好的成绩了，就觉得，女生玩这个运动也可以玩得很好，每天大概7-8个小时左右，然后大概是300多支箭这样。之前是一个助理的职位，然后工资也算可观，然后后来就辞掉工作，想把我的这个梦想和爱好趋向职业化的这样。刚开始射箭的时候，每天也是穿得美美的，然后穿着裙子，然后后来真的是大概有2年的时间没有穿过裙子，没有穿过高跟鞋，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人。我觉得其实挺困难的啊，这个男生要接受我没有工作，比赛的话在外面风吹日晒的又很丑，后呢每天没有多余的时间陪他逛街呀、看电影啊，或者是出去玩啊。 只要身体状况允许的话，就会坚持一辈子，就是一直到老打不动的位置。 好的，欢迎回来。 刚才看了这条新闻之后，我们都注意到了一个点，这个女孩子要陪男生一块看电影逛街，这角色是不是有点反了？ 一般可能都会男生会说，哎呀，我最近太忙了，没有时间陪我的女朋友逛街呀， 没有时间看电影， 角色感觉反转过来。 不愧是女汉子。 是的，她已经每天是用8个小时时间在射击上面，确实耗费的时间挺多的。 对，因为她现在已经是一名职业的选手嘛，嗯，他靠这个为生的话，其实这个时间就相当于咱们工作的时间了。 小前进，你现在是每天都练吗？ 嗯，如果工作不忙的话，基本要保证每天都要去摸一下体验。 那你大概摸多久？ 嗯，如果可以，时间允许1个小时是最好的。 对， 但如果不能满足的话，40分钟高效率的也是可以的。 OK。 健身教练真好，自己可以给自己制定计划，而且根本就不用担心。 我的梦想也很，你是想成为一名教练的？ 那主持我们这个节目怎么办？ 健身教练来主持吧。 就是教练本人呢， 然后带你的学员过来是吗？顺便还能给自己打广告。 妈呀，何乐而不为？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条消息。下一条消息又是非常励志的，我发现每一次这种，非常励志的消息都被我们搁到了第三条。这是一对母子档的训练。妈妈呢已经有50岁了，现在在北京住着，叫做吕丽阿姨。在儿子的这个激励之下呢，她是从今年开始健身，系统训练了6个月之后呢，这个吕丽阿姨她获得了健美比赛大师组的冠军。 妈耶！ 而且她觉得她 大师组太厉害了， 是很厉害吗？我不太了解这个比赛。而且他50岁了， 我也不了解。但是你听大师组，那可肯定不是小白组啊。 对，就比较那个什么。一会儿看一下他练的怎么样。而且呢，他通过自己健身，使他的这个肩胛骨的病给消失了。他和儿子一块出门呢，经常会被认为要不就是情侣，要不就是姐弟。 天哪， 是一位非常看起来非常年轻的妈妈。我们话不多说，通过视频来看一下吧。 我叫吕丽，今年50周岁了。这是我儿子，今年26周岁了。接触健身嘛，还是受儿子的影响，因为儿子喜欢健身。2017年获得了北京市的健美比赛第6名，我觉得儿子真棒，所以我觉得他的健身喜爱啊和热爱呢，也影响到我。今年吧，2018年我开始接受系统的训练，儿子是我的指导教练之一。6个月吧，健美比赛我获得了170组女子比基尼的亚军，大师组的冠军。我大概47岁左右吧，双肩肩周炎，双肩痛，然后呢网球肘，用这个健身的方法撑拉呀，肩周炎慢慢的就好起来了。最关键的是心态好了，只要我健康，我就一直可以练下去呀。我对我的未来的儿媳妇没有说在健身方面的这种要求。 在6年前，就是我妈比现在这会儿还要更年轻。有一次我们坐火车，然后人家以为就是我的女朋友，然后经常会被认为是我姐姐。如果真的要找一个词儿来形容的话，就青春不朽吧，脸一点都没变，身材越来越好了。 20多岁的年轻人，我给他们的建议是，工作生活很重要，但是你得要有一个好身体，才能保证你的工作和生活。 真的很励志，不是一般的励志那种。 太厉害了，看了之后真的，现在这个叫吕妈妈，她的身材简直就是我梦想的身材之一。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如果穿成那样的话，没有吕妈妈身材好吗？ 肯定没有，你看那个小细腰，这哪像是50岁的阿姨呀、啊？这说是出去30岁都有人信。 所以其实我觉得，一直如果从现在这个20多岁的年纪坚持健身到50多岁的话，身材好的人会变得越来越多，尤其是这种理念一直在被推广。 没错， 对， 而且对身体确实是有好处的。你会发现，你得病的得一些病的几率比其他不锻炼的人要小很多很多。 对，而且你的好习惯， 对， 一个好习惯，30年的好习惯，这个别人是想追也追不上。 但是小前进就可以坚持到50岁啊。 好，我努力七十， 努力七十，我要努力追上你。刚刚看完这个视频之后，我长舒一口气。嗯，我在想，嗯，以后我也是这种妈妈，以后我儿子应该也会以我为骄傲。 可以的，带着儿子一块健身，儿子闺女一起上。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的一条消息是，又是一个90后的美女了。 你也是90后的美女， 韩明泰，她曾经是一名跆拳道的运动员。16岁的时候呢，她因为教练的一次违规训练，导致下肢瘫痪了，觉得自己突然间失去了一切。那么在家人和朋友们的鼓励下，她选择了坚强乐观的生活下去，健身啊，攀岩啊，做公益，坐在轮椅上也是一样生活。 很励志的一段视频，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我是那个90年的，然后老家是辽宁省沈阳市的，我练的是跆拳道，当时是不到16岁，记得是刚打完辽宁省运会，那天上午做力量的时候就是没有保护，然后当时做是300多斤的深蹲，就是一下就是把脚给压骨折了，受伤之后就是心情非常不好那个时候，然后就是觉得哎呦自己什么都没有了这种感觉，然后一点一点的吧，一点一点家人鼓励，也遇到了很多朋友的帮助，就是走出来了，觉得别人都没有放弃，然后我自己也不能放弃，就是这样。我平时也还是挺喜欢攀岩、健身、公益活动什么的，就感觉坐在轮椅上也是一样生活。虽然说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呢，对于我来说，要想办法怎么去解决这些困难。感情状况，我没有男朋友。我觉得如果以后我要是找的话，还是首先要找一个就是孝顺，其次是要有责任感，人品非常好的，就是这几点。我觉得以后不管生活是坐着活着，还是说跟正常人一样走路，我觉得是还是开心，开心最重要。 看到我们都沉默了， 嗯， 很感人。 对 对，因为如果是我们自己遇到这个事情，经历在自己的身上，可能很难调整到像他那么好一样的状态。这让我想起了我有一次在国外旅行的时候，然后遇到了一个非常帅的一个外国男子，当时我们在超市买东西，然后呢他因为颜值很好而且又很高，我就看了他，多看了几眼，结果多看了几眼之后，我就发现他没有腿，他有一只腿完全是那种钢铁的那种，完全是假肢、但是他丝毫没有说在乎别人的看法，而且就穿的打扮什么都很帅，我觉得天哪，我觉得很酷，就不会觉得哎这个人很奇怪，会觉得哇好酷啊。 虽然遭受了命运的不公平， 对，就是 他们依旧能够乐观。 虽然只是一个路人路过你身边，可是当时我在想，哇，他肯定经历了我们难以想象的那种折磨痛苦。 但是你在他脸上有没有看到过那种？ 完全没有，人家在度假很开心哎， 很棒， 非常开心，买了很多酒， 对，潇洒人生。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的一个小消息是说，健身当中出现这几种问题，千万不可以轻视，小心练得满身是伤。 对，其实在健身当中很多的伤痛我们可以通过正确的方法去避免，或者是给自己有一些身体警告的时候自己能够接收得到。 是的， 在这里他说到的第一点是，当你的肌肉剧烈抖动的时候，如果你的手臂剧烈抖动或者是累到不听使唤的时候呢，这就是肌肉力竭的现象，小心，就是这个时候就要小心，可能会让哑铃砸到脚，或者是无法控制你自己现在正在用的器械，杠铃或者是哑铃。 这个其实我觉得不太常能遇到这种问题， 就是对于你这种 不是 很大的， 不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容易出现在那种 自己练吗？ 非常小白的阶段，但是 还用很重的重量，如果你一直选择适合自己的重量，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 不会发生的 、 就不会有那种特别力， 几乎不可能发生。 是， 对。 还有一种情况，可能是你在训练当中有低血糖的情况发生， 比如头晕、恶心， 对，你就无法去控制你的身体了，或者是你在训练之前的一晚没有睡好， 对， 睡眠质量特别的差，那你的这个精神状态是无法达到你要去完成这个训练的， 恍惚了。结果一下子哑铃就下来砸到脚了。 是的，我们看到一直播平台上面有很多朋友都已经达成了每日观看十分钟的任务，还获得了两个人气礼物可以送给我们。 我们就这样厚着脸皮要礼物了。 对，也欢迎碎落星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上面跟我们进行互动。 对，可以跟我们留言，有什么关于健身的问题都可以问一下，正好小钱钱在这里。 是的，刚才说的健身出现这几种问题呢，第二点就是突然感到剧烈的疼痛。就是如果突然某个地方出现剧痛，不要逞强的做完这个运动，以免造成肌肉受伤，应该立即停止。 这个东西还真的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些时候如果我听说过，就有些人他感觉到痛的时候他还继续坚持。 我想问一下小钱钱，突然感觉到剧烈疼痛是不是因为借力了，或者是没有发力好，是这个原因吗？ 其实疼痛我们还是想先分析一下疼痛性质。相比较来讲，通常会出现的有酸痛，这个是我们经常会碰到的， 对， 这个是正常， 酸痛是正常的。 对，还有就是刺痛，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提高警惕了，肌肉会有刺痛感，还有比如那个胀痛啊，这些扭转痛之类的，这些就一定要提高警惕了。我建议如果感觉到这些疼痛，你就要停止你现在的训练，然后要观察自己，感受一下身体是不是恢复过来了，如果还没有的话，那我建议不要训练了，或者是及时去就医，这个是最好的。 可能就是动作没有做到位之类的吧。 动作没有做到位可能还好一些，主要是你可能做错了，这个是比较关键的。而且疼痛的位置可能是肌肉疼痛，也有可能是比如脚部的跟腱呀，或者是你的觉得骨头不舒服了，那就不是可以相提并论的了。 内部的问题了， 是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点，第三点是在说慢跑之后脚或者是膝盖看起来有点肿胀。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你有这种皮肤红肿或者是持续疼痛的状况，就要休息几天，千万不要再逞强去跑步。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在跑步前就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热身，通过力量训练来加强相应的肌肉群，让自己的肌肉更坚固一些。 是的，接下来大家我们注意的一点是，三四天前进行了运动的部位吧，我来补充一下，到现在还在酸痛。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我有一个朋友，他前两天第一次练那个引体向上，就用弹力带做的那种引体向上，但是因为他第一天做，所以疼到胳膊无法伸直。我以前也有过这种感觉，对，我以前也有过这种感觉，当然是两只胳膊了，又不是单臂引体向上， 因为一个胳膊就容易出问题了。 你问的问题暴露了你是小白，怎么可能练引体向上单手做？ 我替所有的小白问出这个问题。 然后嘞，他就一直到今天，可能已经三四天了，他的胳膊都处于一个不能伸直的一个情况。然后在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说的这一点，建议你不要再做这个训练了。但是其实我的意思是说，你还可以练其他不疼的地方。 训练有无止息， 发烧友，发烧友， 你疼的这个地方你可以在它还疼的间隙就不要再练了，等它完全肌肉恢复好之后，你身体不感觉到酸疼你再练。但是你不是所有地方疼呀。不要给自己训练找借口。 如果你以后要是当健身教练的话，我能想象到你的学员是一个一片哀嚎的， 我可能会烦、 这个、 可能会烦死我的学生。不是，是他们烦我，说反了。接下来也是最后一点，在举铁的时候，肩膀、膝盖或者是髋关节痛。如果做某个动作的时候关节会痛，一定是有地方不对。如果疼痛尖锐，不要拖拉。所以就是劝大家有这种感觉的时候，赶紧去医院了。 我们差不多在这个时段就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几种容易受伤的情况，大家一定要注意。 是的，那么在接下来的时段当中呢，我们不但会有现场展示动作教学的一些环节，还会跟大家聊一聊很奇葩的一些瘦身用品，看看你有没有曾经入过坑，赶紧走出来，不要走开，这里依然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佳妮， 还有今天我们的嘉宾 对 小钱钱， 我们一会儿见喽。

Fashion, Vogue, Chic, Style, Fitness,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17:31，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四版本，我是小雨， 我是佳妮。 欢迎大家，欢迎我们今天的做客嘉宾，来自于 Fitmore 健身工作室的创始人，也是高级的私人教练小钱钱。 Hello， 大家好， 你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之前也经常来， 虽然是我的新朋友。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很奇葩的瘦身用品，你有没有用过呢？可以在我们的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到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沟通和互动。 大家可以有什么问题都在公屏上面问一下我们啊， 公众平台上面， 对， 公屏 对。 OK， 公屏、公共屏幕上。 佳妮，你是一直都很瘦的对不对？虽然没有健身， 我现在不敢这样说我自己了，这个冬天我可能蜕变了，蜕变成了 没有，就是你没有用过任何什么减肥方法对不对？ 我还真用过。 真假的？你用过什么样的你用过什么产品吗？ 我有用过那种所谓的燃脂膏，就是瘦腿，然后还绑那个叫什么保鲜膜那种。 可能女生都用过这种方式，我以前还买过瘦腿丸呢， 几年前的时候用过这种方式。 是 我跟你，就是我还要讲，就是我的舍友有一个，他曾经还用过那种酵素减肥，吃梅子。然后有一次我的舍友还 就是他吗？ 不要这样指出名字。哎，还好我们这屏幕好像看不到他的脸，难道切一个特写吗？ 对呗。 但是事情不是发生在他身上，是他的那个酵素梅子，我们那个舍友误吃了，就他拉肚子，基本上拉了一晚上，去了5趟厕所。 妈呀，很想连线一下那位舍友。 他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应该算比较幸运了，没有被拷。 对。 但是这位被 cue 到，下一次可以让他来我们节目来讲一下他自己曾经失败的这个瘦身经历，估计能出本书。 你之前有没有用过，就是没有健身之前有用过一些奇葩的减肥方法吗？ 奇葩的减肥方法就撑死了就是节食嘛。 对，节食这个大家都用过嘛，就不吃饭呗，以为这样就能瘦。 是，但是我遇到过会吃一些减肥药的。比如泰国减肥药，吃到掉头发。 天哪， 减肥药掉头发，我的妈呀，现在脱发是青年人共同关注一个问题，竟然为了体重和头发不可兼得的时候，你会选择哪个？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这些奇葩的减肥产品。最普遍的一种就是减肥药了。 没错， 减肥药它分好几个派系的， 感觉千奇百怪的。 一个是欧美类别的，一个是泰国那边的，很出名 很出名， 还有一个就是日本的酵素。 哦， 各种各样的酵素， 最近流行的 就是比如我室友之前吃的那种酵素梅子。 那个酵素梅子我真的没听说过，但是之前我吃过很多那种一包一包的，就是在饭前吃，它可以帮你抑制那个热量的吸收，或者是饭后吃，帮你把多余的热量排除掉。有很多叫什么吃货的福音啊，或者是什么那个， 我好像听你讲过这个吃货的福音。 对，就是类似这种，都 是自己的亲身体会。 对，然后它那个包装盒都很漂亮，然后盒子上面可能画一堆蛋糕呀、甜品啊、炸鸡腿之类的，就是跟你说说的意思是你吃完这些你不会胖。 说的简单。 对，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用，可能没有用，也可能有用。但是因为我 是有亲身试过吗？ 我亲身试过，但是因为我后来为啥不吃了呢？是因为首先我健身，我知道，我了解了这个路数之后，我发现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健身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回报，所以我现在任何这些东西都不吃，可能就吃蛋白粉之类的。然后这些东西为什么在我身上不管用？是因为我不相信它，我就算吃了那个东西，我也不敢放开了吃。所以我如果你吃的很少的话，可能这个东西就没有什么太大用处。 哎，但是像你这样明智的人很少呀。 对， 很多的这种小白他就会选择，比如说在我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健身， 我在之前只有一个概念，就是女孩子只要瘦就可以了，嗯，就不需要有什么肌肉或怎样，嗯，体态好瘦就可以了。 你现在就是这样的女孩子，体态好并且瘦， 但我现在意识到了健身很必要。 对， 虽然我还没有去健身房。我每次节目都要被数落这件事情。 佳妮已经在这个节目半年了，都没有健过身。 我也有去， 你说他怎么还能坐在这里？ 这个环境还没有把你培养。 这个节目需要一个小白，我要保持小白的身份替大家发问，这是我的，我是为大家服务，所以才没有去。 他的人设， 懂。 那你能不能装一下？就其实自己一身肌肉，装成一个小白也可以啊。 你可以、啊、 可以， 下次我得穿的那个什么，穿一个跨栏背心过来了。但我身上确实没什么可那展示的地，我下一次这个腹肌高到底有用吗？我鼓掌是没长下。 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减肥药，就是吃进去的、嗯、吃进去的东西还有很多种，什么在我上大学那会儿就已经很火的一个什么左旋肉碱， 哦，哎呦，这个好久远了。 对，其实我是建议大家，这些东西都不要尝试，尤其是吃到身体里的，对于女生来说可能会让你的大姨妈可能会推迟呀，会有一些内分泌 紊乱， 对，紊乱的这种现象。 其实减肥药它基本上就是要么控制你食欲不让你吃、嗯、要么就是让你尽量排出去腹泻呀、啊、 对， 或者是让你多去出汗呀、啊、之类的。但无论是哪一种，其实都是打破你自然的代谢规律的， 而且它会给你的肾脏造成一定的 负担， 这个是一定会有的。 我之前说掉头发那个、嗯、肯定是因为它的肾功能受到损伤了。 对，有些减肥药是吃完了之后可能你就不想吃饭了。 对，没错， 但是你完全可以自己说服你自己啊。 这个问题是你可以吃这个药吃一辈子吗？对不 对？ 对 啊。 那你不吃了以后你为什么会反弹呢？ 对、嗯、所有的减肥方法就像节食一样，为什么节食的人永远都会反弹，就是因为你不能坚持这个事儿一辈子、嗯、 对的， 对，而且节食你的代谢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靠年轻的时候 是在违背你的身体的自然的规律。 是的，因为身体是需要进食、嗯、是需要这些营养的， 没错。 然后节食的人其实都是违背了一个自然的原理，我们健身是为了让身体变得更健康，而不是毁坏你的身体、嗯、 顺应规律。 对，但节食是毁坏你的身体，所以它是绝对不可能持久的一个事情。 对、嗯、哎， 但是很多人他还是只看到表象的东西，只要自己瘦就行，他不在乎自己内部。 我以前也是这种人呀，小前前也节过食呀。大家都是走过这种弯路的嘛，所以这就是我们节目要告诉大家少走一些弯路嘛。 对， 走弯路其实很正常，因为这些最初的初衷都是为了美啊，希望自己能好看一点，再好看一点。 对，初衷是对的。 对， 但是方法一定要选择。 是的，接下来我们要来说的就是抹在身上的有很多东西。我最早知道的一个派别呢、嗯、就是非常非常火的那个法国的三个字的什么什么诗的那个牌子 啊、哦，我好像听说过 那个牌子，当年在我们那个年代是非常火，因为它出了一系列的。 你们那个年代， 我们那个年代很火，它出了一系列的什么微脸的那种膏呀， 哦、 然后什么瘦腿膏呀、 哦、 全身纤体霜呀，全套的系列。好像最初这个抹在身上的东西火，就是通过他们家火的。嗯，但是呢，因为这个牌子比较大，树大招风嘛，它一出来之后受到了一些人质疑，有些人就说，哎，为什么我抹了之后没有任何效果？然后他们那个公司就发了一个声明，在当年就说我们其实只是针对于消水肿，并不是能够帮你燃烧真的燃烧脂肪的，在很多年前就讲过。嗯，对， 那其实还算比较良心，他没有去夸大自己的疗效。 对，然后我周围也有很多朋友试过，我确实没有用过那个东西，因为我不水肿。但是呢、嗯、水肿的人确实表明说用了那个产品之后可以消掉自己的水肿，对水肿还是有一些作用的。 哎，我还真的用过那种微脸的产品，它就是好像是通过一种、嗯可能里面有辣椒或者是什么样的东西，它会让你发汗，然后发汗之后呢，你的脸会瞬间就会看起来瘦一圈。嗯，但其实第二天你又会水肿回来。 对，它这些东西其实抹的产品大部分是消水肿的。嗯，包括我以前节目之前没有想到，忽然想到我以前还用过一个东西，叫做娃娃脸面霜。娃娃脸面霜， 娃娃脸， 对，它也是一个外国，我也忘了哪个国家的一个小众品牌了。然后 它的疗效是什么？它是干嘛？ 抹上之后你的脸非常干，它的意思就是让你瞬间达到一个紧致的效果。它要配合按摩手法，抹上去之后要不停的拍拍拍拍拍，它还拍5分钟，然后一直这样往上搓，一个方向把脸往上搓。 不会搓泥吗？ 但是它的副作用就是它非常干。然后我之前曾经有尝试过按摩完一边脸，确实感觉小了，可是就是立竿见影当时的效果。 但是脸小了之后，他说叫娃娃脸面霜， 你脸小了之后又变干了，怎么可能是娃娃脸？难道不会起皱纹吗？ 它只是让脸感觉到紧， 对， 紧的时候、 就是、脸有那种感觉。 对， 它从外表上面看还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没有，没有，没有。 如果这样的话，我建议大家用蛋清好吗？美妆节目， 鸡蛋清也有这个效果吗？ 对啊， 可以瘦脸吗？ 就是让你紧，抹完鸡蛋清以后，脸部会有点紧绷的感觉。 还可以美容哎， 是啊， 鸡 蛋清里面还有蛋白呢， 而且是天然的食物啊，天然的可以吃的嘛， 对，就 非常安全。 当时不懂嘛，就用了这个娃娃里面霜， 现在后悔了吗？ 也没有后悔，可能当时那个年代，如果我回去，可能还是会走同样的弯路。 走了弯路之后才能知道正确的路怎么走。 你用蛋清所以瘦了吗？ 不是瘦，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有毛孔嘛，毛孔粗大， 会有同样的感觉， 会让身体皮肤紧致一些、嗯、只是这样。 女孩子嘛，就是想尝试一些新鲜的方法，就像我刚刚听小甜甜这个说的这个蛋清的事之后，我就有点想试一试， 赶紧回家试试 赶紧回家试一试，看看脸能不能变紧致。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给大家看一个图片，是我在准备这期节目内容的时候全新发现的一个新大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 快速塑造腹肌革命创新产品。 这边上还有一些图没 P 好的痕迹 来看一下啊，它的这个理论呢有写在图片上，大家看视频的话可以看到，它写的是真皮位于表皮之下，含有坚韧的结缔组织、毛囊和汗腺。然后呢，这个腹肌膏的作用是促进皮下脂肪的燃烧，减少皮下脂肪的厚度，收紧皮肤，从而达到瘦腹、凸显腹肌、雕刻腹部线条的目的。 太神道了！ 28天快速塑造腹肌轮廓。而且他写的非常有理有据，他说在这一项研究当中，实验对象每天涂抹2次这个产品，连续使用28天之后呢，超过50%的皮下脂肪被释放了，并且真皮组织厚度下降了8.2%， 貌似还进行了一个定量研究。 对，重点呢是接下来还有图片，他还获得了一个专利。然后它里面的主要成分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有什么左旋肉碱里的肉碱吧，我猜应该是，还有芦荟叶的脂粉，还有咖啡因等等这些成分。我不知道小甜甜对这些成分了解吗？好像确实是瘦身的成分。 左旋肉碱也是一种补剂的类别嘛、嗯、其实我们平时吃的肉里边就有左旋肉碱。 哦，是吗？ 对，然后很多人会选择用左旋肉碱去减肥。嗯，其实你摄入再多的左旋肉碱，无非就是平时吃素的人，不吃肉的人、嗯、那他可能会摄取左旋肉碱， 嗯， 达到和正常人一样的水平， 嗯， 就可以了，他不会再更多的去摄入了、嗯、身体也不会再利用了， 嗯， 所以对于，而且你还是要通过运动啊， 对， 所以这个是归根结底的，嗯，本质不能变。 而且我一直都觉得这种抹在身上的东西，你很难保证每一个人的吸收状态， 而且还有可能会过敏。 对， 这个东西因为它这里面很刺激嘛，不是所有人他的皮肤都能够 是的 去接受这种刺激的。 我作为一个健身长期健身的人，我看到这个瘦身膏其实对于我来说是很震惊的，我没有想到会有这种可笑的东西存在， 而且它还是进口货。 重点你们来可以看一下 对， 专业健美冠军的选择，啪啪啪啪啪放了一堆健美冠军的那个照片 后来这健美冠军过来，谁瞎用我的照片 没有，就是想提醒大家的是 减肥没有那么简单， 如果这个东西真的管用的话，为什么我们还要那么辛苦的健身呢？ 对，为什么不想想呢？用一下大脑就能知道这东西肯定就是白扯啊。 对，所以小甜甜能不能从专业的角度上来给我们讲一讲，你觉得如果要是完全没有腹肌的人用这个东西真的能管用吗？ 我们经常说减脂是全身的， 嗯， 没有局部减脂这么一说，所以如果你要瘦的话一定是全身去瘦的、 嗯、 这原理就错了。 对，还有一方面是你减脂和减重是不一样的、 嗯、 很多女生都会用踩秤，秤上的数字去检测自己是胖了还是瘦了， 对， 但是那个秤只是一个数字，它并不能代表你的体型是否好看， 是的， 也不能代表你身体的成分含量，脂肪多少，肌肉多少，水分多少、 嗯、 但这些在你的体内都是压秤的， 对， 它都是有重量的， 对， 那你怎么去评估呢？所以这个都是片面的，我不太建议女生经常踩秤。 嗯， 你多去照照镜子， 看看 镜子里的自己，体型也好，你的精神状态也好，这都反映了你的身体是否健康。 嗯， 综合的去看自己。 对， 嗯， 佳妮，你可以 get 到这个点吗？ 我可以 get 到。 那你会经常上秤吗？ 我现在家里连秤都没有了。 太好了， 秤只有一个全身镜，秤绝对不是一个衡量的标准，尤其是像我跟佳妮这种看上去本身就是瘦瘦的女生，你们根本不用去根据自己的体重。就像我每次一锻炼完之后，因为我做的是力量训练嘛，练完之后就会重呀。然后很多人就会说，妈呀，你健身是减肥的，为什么你还会重？是因为很多水分的储存呀，你的体重就是会重的，很正常。我有时候经常莫名其妙重了一两公斤，但我根本不在乎。 是的， 因为我们看的是镜子里的自己，而不是体重上的自己。 对， 了解了原理。 对，而且很多人都会问你多少斤，他们看我很瘦，他们就会说你是不是80多斤。当我告诉他们我110斤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妈呀，你这么重。我就会说，其实我一点也不重，我现在给自己定的小目标就长到120斤。 因为你还有身高嘛。 对啊， 身 高 高的人骨头它也会， 对，110斤 so what 又怎样。 对， 对，所以只要把身体练到一个更好的状态，因为肌肉是比肥肉要重很多很多的。 嗯，不要拿那个数字去定义， 根本无法想象。 嗯，对， 这刚刚我们说到的瘦身高，腹肌高， 腹肌高， 对，大家千万不要去尝试了。我们不针对任何品牌，就是这个产品，如果你，我刚才有跟小钱钱私下讨论过，说如果要是这个东西，你是在比如说你要比赛了，或者是你已经腹肌很明显的情况下，你想突击一下让它更好看，我觉得你抹一下再配合训练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效果。但如果你完全是一个胖子，或者是肚子上根本没有任何线条，你想通过这个腹肌膏给你抹出体脂是10%几几几的那种作用，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那就别想了， 对，不要做梦了，健身没有那么容易，是需要你长期坚持的。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的这个产品也是小钱钱跟我说完之后我再搜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图片。 这是发际线。 最近有很多明星都在穿一个叫做暴汗服的东西。 哦，这个东西我还知道， 是吧？ 我双十一的时候还刷到了有地方在卖这个。 啊，真的吗？ 对， 它不但有衣服还有裤子， 就那种把自己裹得特别紧。 对，有很多明星都在用。 嗯， 这是它的原理，它写的是叫什么热控银纤维的一个面料，可以强韧修身，伸展自如，也是获得了一个专利的面料。它写的是快速的什么热循环，短时间内提升体温，激活你的汗腺，缓解堵塞，促进汗液的排出，有效增强运动欲望和成就感。 运动欲望和成就感， 就是流点汗之后感觉自己在运动了。 这个是它那个暴汗服的裤子的里面是这样的，就有点是那种不透气的材质 嘛，像雨衣一样。 那您在肚子上和腿上裹上保鲜膜，不是同样的效果？ 其实还不如去桑拿房冻着， 蒸一蒸桑拿， 蒸一蒸桑拿，道理是一样的。蒸桑拿，但是不能减肥啊， 还能够毛孔打开。 接下来还有这个， 这个是它也是暴汗服的， 对，暴汗服。 我看过这张图， 它写的是银涂层内里。裤子内里覆盖银涂层的材质，加速热循环，促进汗液排出，可以代谢腰部、臀部以及整个腿部的脂肪。 我真的很好奇，为什么会有人穿这个暴汗服？他们难道不觉得就是运动的时候一堆汗呼的身上很难受吗？难道不应该是穿透气的衣服运动会比较舒服？ 所以这种燃烧脂肪的理论真的是事实吗？ 我们通常小白也好，或者很多女性也好，有一个误区，就是我出汗越多，也就是所谓的汗就是脂肪的泪水嘛。 嗯， 出汗越多表示你燃烧的脂肪越多， 脂肪在哭。 但是出汗它只是调节你身体内的一个温度而已，它并不是代表你是不是真的在燃烧脂肪。很多人穿这个只是图一个心理安慰，然后会激励自己，我会去更多的去尝试运动。 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也好，但是如果你的所有动力都是来源于这个的话，那你的坚持的时间也不会太长的。 是的， 你要明白的是，你运动是为了什么，瘦或者身材好是其中一点，最主要是首先你要健康，对吧？在这个基础之上， 是的。而且还有一点我非常想提示大家，也是我刚刚想起来的，就是不要盲目的去跟风明星们的减肥方法。 没错， 因为明星他只是在他的那个领域可能是一个很光鲜亮丽的一个人，但是并不代表他在健身方面理念就是对的。 对， 因为很多明星，比如之前袁姗姗练出马甲线，他就会公布他的那个 食谱， 就是饿的呀，几乎不吃饭。然后很多明星都是什么靠节食来减肥的， 是真的有明星一天就不吃饭，饿了时候就吃个饼干。 对啊，这些都是不正确的。而且有一些明星可能是 为了某些产品宣传呀什么的发的一些东西，所以大家不要去轻信。我觉得大家如果去跟这些明星，不如去真的追踪一些健美明星，或者是 对 国外的那些对对对运动的那种明星，他们的方式才是正确的。 对 对，是这样， 要找这方面的专家。我们接下来 要看到这个东西，因为毕竟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啊哈， 我呢经常在我们的那种妈妈群里面，就是好几百号妈妈的群里面，我不讲话，我就是默默潜水。最近我就看到他们， 我感觉你会格格不入。 对，我最近就看到他们都在发一个东西，买的人简直可怕，非常多的人都在买。我先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东西的图片， 哇，这很有中老年的感觉。嗯， 看到了我妈妈那个年代穿的。 对，我也是感觉就是中老年女性比较喜欢这种。 它是一款塑身衣，然后呢它的效果是说可以，我也不知道什么效果，反正就是可以帮助你塑形吧，就有点像我妈那个年代，他们有一段时间流行穿那个束缚。 对，就会让 自己腰，就是比如你肚子上可能有一些赘肉搭下来像腰包一样，但你穿那个之后，哎，腰出来了，自己骗一下自己。 对，是的，穿衣服好看了。 对，穿衣服好看了， 穿紧身裤是一样的。 这个衣服其实已经火了很多年，从咱们妈妈的那个年代就开始火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还是会有很多人相信，因为那个时候流行这种产品，它主打的就是帮你瞬间塑形，然后这个是说你穿上它之后穿一整天，它可以帮你瘦身，然后你整个你每天坐在办公室里面的时候，只要穿上这个塑身衣，你的脂肪就在不停的燃烧。 靠谱吗？ 当然是不靠谱。 这说的话就很，就是他这说法就很不靠谱，听起来怎么可能，这东西都已经出现了那么多年，为什么之前没有这种功能？ 对啊，所以脂肪燃烧并没有那么简单，对不对？ 没错。 之前我还听说过一个说法，说跑步30分钟之以上才可以燃烧脂肪，这个理论是对的吗？ 脂肪燃烧它是区间于一种运动的强度和你的心率的一个区间的，并不是说跑步多长时间以上就一定会怎么样，它只是基于一个大众的水平来这样给大家一个建议， 普遍的建议。 对，普遍的建议，只是这个问题。而且我觉得那个衣服的作用可能就是想把你的这个胃给勒小一点，然后你吃一点就会感觉撑了，所以你就不再吃了。那无非就是减少摄入嘛。 对 呀、 啊， 类似于减肥药的一个功能嘛，就是减少你的热量摄入。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你是减重的话，减脂的话，你要保持的是你的摄入的热量要低于你的消耗的热量，这样你就能够减肥，所谓减肥。那这样的话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要多运动，然后选择性的吃就可以了。 而且你知道吗，这些瘦身产品如果你配齐一个系列的话，其实它还不便宜。 很贵的， 很贵的，这种衣服好像都要上千那种，就还挺贵的。 干嘛要干这种事情，还不如 有这个钱不如去办一个健身卡。 而且真的，这个衣服你买了以后，我相信很多人不会长时间穿的， 因为它穿上之后会不舒服。 对，不舒服。 虽然我没穿过，但我能感受到它很勒， 就是一种 心血来潮。尤其是对于那种有赘肉的人来说，穿上去更是。 肯定是有赘肉的人会买呀，像佳妮你这种没有赘肉的人，你根本不会想去穿呀。 想起来中世纪那种，就是那个贵族裙子之前那个东西，使劲拉绷带那种感觉。 是的， 这简直是违背人的生理构造的一种行为。 对，会很不舒服。 难道不会把腰给勒变形吗？ 根本就是无用功。好，今天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们来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很奇葩的一些瘦身用品，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呢？那我们这个时段呢，要跟大家说拜拜了。我们下一个时段当中会继续来聊一些关于瘦身的一些产品，我们会来说一个瘦身的，对，瘦身的一些仪器就更贵了啊。来评测一下他们到底，看一看他们到底管不管用，我们可以讨论一下。然后并且呢，下一个时段当中，你知道吗，佳妮每次不都是会让咱们的嘉宾挑战俯卧撑这种环节吗？毕竟专业教练。然后我在跟小甜甜提前对稿子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说你要挑战那个俯卧撑，结果他将了我一军，他说不如你给我找一个搭档，我来指导他做俯卧撑，可能效果会更好。然后我就想，那就只能我做了。所以在下一个时段当中，我可能会来做俯卧撑，有可能会做得非常失败。 你可以的，毕竟目标是引体向上。 一会儿见喽。

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辣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18:01，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肖宇， 我是佳妮，欢迎大家回来。 哎，接下来还是隆重欢迎一下今天我们的做客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是来自于 Fitmore 健身工作室的创始人小钱钱。 Hello， 大家好，小钱钱。 刚才我们在上一个时间当中呢，跟大家聊了聊关于一些瘦身产品的问题。 对。各种各样奇葩的产品都出现了。 其实，在我们健身的人看来，这些所有的产品都没有用，都不如你去买一根助力带，或者你去买一点什么健身的小装备来的实在一些。 因为不如来个哑铃。 身体的健康是没有捷径的，是需要你付出努力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几个关于瘦身的奇葩的产品，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的直播平台跟我们进行互动。 对，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我们潮流梦工厂的直播间就可以，或者是在一直播或者是微博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收看到我们的直播。我看到已经有一位朋友在这个一直播平台关注了我们，谢谢关注这位叫做 YJ728 的朋友， 谢谢你哦。 谢谢大家，要是想继续收听的话，都可以在如果在一直播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账号，在微信上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账号 关爱青年计划， 对， 因为我们在其他时段还有很多更精彩的节目。那佳妮，我想来问问你，你周围有没有人用过什么瘦身仪器？ 我周围倒是没有人用过这个，但是我记得小的时候有一个，小的时候也不算小，就我的印象当中有一个那种医疗器械的广告，叫做那个瘦腹带，它好像是就会让你的肚子开始震动。 好像美国流传来的，我们家当时好像每个家里可能都有一个，因为妈妈会用。我妈当时就用，那个时候连我都很小，你想想你可能更小。 还好我妈妈没有信这个邪。 我妈当时就买了，就是有一个东西绑在肚子上，当你把那个电， 对，然后震动， 而且电一开的时候它就开始狂震，甩掉你肚子上的肉，然后它还有几个模式可以调节，强一点的，弱一点的， 功率， 对，功率，就是类似于那种按摩仪似的，说是可以燃烧脂肪。 还有一种就是那种帮助你做， 它的原理就是 做那种， 对对，它的原理就是你不动没事儿，我来帮你， 对， 对， 对， 这个意思， 被动的。 对，这被动，还有这刚刚说的那个做仰卧起坐那个，它好像就是一个就是类似凳子一样，它会拖住你的背后，然后拖住你的腿，然后开始让你起来。我很好奇，就是它都拖住你了，你练什么呀？ 哎，但是我想问一下小钱钱，这种被动的运动是不是还稍微管点用？ 你得看是哪一种被动运动。 那像那种在肚子上晃的那个仪器呢？ 对，震动。 唯一的作用就是心理安慰。 真的吗？ 心理安慰。 但是比如说咱们跑步的时候，可能你身上的肉在晃，不是也可以减脂吗？ 但是你有在跑啊， 你的心率是会往上升的。 哦，如果心率不升的话， 对， 没有什么用。 你的 身体没有得到一个， 对，你站在仪器上，你只是被动的，你也不会觉得我会喘，呼哧带喘，可能会轻微的出一些汗。 嗯， 最主要的是你可能觉得你肚子上的肉会非常的痒，因为它来回抖抖抖抖抖。我见过那个仪器踩的， 可能会配合一些我们刚介绍的产品。 有可能 山寨试一下， 你分析的很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在全世界范围内这些瘦身产品这么多年都在一直卖得很火，可能有些人就是配合使用的， 没错，套装 配合使用效果更佳哦。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所有的瘦身产品都会有，包括减肥药都会下面有一行很小很小的字写着配合运动效果更佳，就是因为他们不想承担如果你瘦不下来的这种 责任 和责任。 哎，我现在就老是想起有一些女孩立志要减肥，然后就开始往自己购物车里面加一堆这种乱七八糟的产品。 我身边是有很多那种顽固型胖子的，有一些女生就她们知道瘦好看，她们也追求美，可能也喜欢一些美妆产品，但是就是瘦不下来，无论用任何方法去健身也好，都是打酱油，打几天之后觉得哇好酸，没有办法坚持就不去了。 所以他们会，那他们既然能坚持用这些产品吗？ 他们就会买这些产品，但是产品也不会坚持用，他可能用了两天，哎，这个腹肌高没有出腹肌啊，那我再换那个机器好了，哎，这个机器也没有帮我练出腹肌啊，哎，那我再换那个其他东西好了。 真是有钱闲的。 可能是一种认识上的一种偏差。 对，认识上的一种偏差。包括小钱钱，你周围有没有一些学生走弯路用这种东西的？ 有。 他们都用的是什么？ 比如就是踩在上面的那个仪器会让你浑身在颤抖震， 哦， 那种仪器。我有一个同学的妈妈也在用这个。 那个仪器挺贵的吧？ 很贵的， 很贵， 上万的 啊？真的吗？ 有上万的，进口的。 那个东西有用吗？ 放了两天就用了两天就放那儿了，因为他反馈就是我除了肉痒痒会感觉到痒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的感觉，只是一种心理作用，可能会微微发汗吧，毕竟你在被外界干扰嘛，会微微发汗，再穿一个厚点的衣服。 那我觉得去蒸桑拿可能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吧。 对， 我之前有个学员问我说，那个有一个那个腰带是让你的腰能够出汗的那个，问我有没有用。 是束腰吗？ 对，类似于软质的。他问我，哎，配合那个药膏的那款，他会问我，他给我发来图片说，教练，这个有用吗？我说如果这个有用的话，你蒸桑拿就可以瘦了。 就是蒸桑拿10000块钱能办多少个年卡？ 没错，原理是一样的，其实就是利用了我们大众想走一种捷径、想速成的一个心理需求。 因为很多人在心里根深蒂固的一个理念就是，高温可以让我们瘦。 没错。 对吧？包括这些机器也是达到一个，它可能有一定温度，然后瘦身膏也是让你的身体的脂肪燃烧，可能抹上之后热热的， 没错， 会产生这样一个效果。那不然我让小钱钱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蒸桑拿不会瘦？ 首先，蒸桑拿它只是让你的身体的多余水分可能排出来，外界的一种高温 排毒是可以做到的。 对，排毒是可以的，所谓的加速一下你的代谢嘛，把你的废物，因为我们排身体内的废物排出的方式，比如出汗呀，或者是尿液呀，或者是其他的方式，都会排出我们身体的垃圾，无非就是这样。但是你的毛孔打开了，你的汗液就马上流出来了，可是你有没有主动的去刺激你的心脏，主动的去让你的身体去负重的做一些对抗外界的一种抗阻性的训练，从而让你的心率提升上来。其实在节目里边我从头到尾都一直在提出的一个词，就是心率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心率只有达到某一个区间才会让你的身体去做工有反应，如果没有这个指标的话，其他的都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作用。没错， 只有心率加快了，你的身体才会接收到这个 信号， 他会说哦，这个人在运动了， 对， 我要开始燃烧我的脂肪了。 是的， 对，我就时常在想，既然他们都选择了这样的，就是试了这么多种方式，为什么不选择运动的方式呢？哪怕你去替快递小哥送一个月的快递，我估计都能瘦不少。 我觉得佳妮就是那种很佛系的人，他既不选择这些奇怪的瘦身用品，他也不运动。你是不是天生的瘦？ 我还真的没有怎么特别胖过，最胖的时候也就，这样说体重，我现在已经不以体重作为标准了。最胖的时候也就是腿稍微显粗一点。 好，恭喜你从坑里爬出来一点点了。 我在努力爬，谁给我根绳子？ 在一个深坑，然后手搭在那个上面，要往上爬。 我先 露出双眼默默地望着你暗中观察。 接下来还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奇葩的瘦身用品，是有一个朋友送给过我的一个东西，它是一个瘦身仪器，但它很小巧，可以随身携带。 这样的朋友能给我介绍一下吗？ 你手上拿一个那种类似于小开关一个这么大小的东西，然后呢你可以控制它开关，它会连接几根线，然后会往你身上，它那个套装里面会给你送四个那种铁皮，就是 铁片， 透明那种凉凉那种片儿，它上面可能 做心电图一样的那东西， 类似于那种东西贴在你身上，你想你哪儿胖你就贴在哪儿。我一次也没有用过，一次也没有， 但你还是收下了他的好意。 我收下了他的好意，因为他确实他，然后他这个东西很赞，他的宣传语是可以帮助你长肌肉。然后我那个朋友因为他不懂嘛，他就觉得哎，我既然在健身可以帮助我长肌肉，他就希望送给我。 他的心很好。 我一次也没有用过，据说打开之后也是那种热热的感觉。 但没有用过我们是不是就没有发言权呢？ 我觉得这种就像小琴琴说的心率，所有通过外界想来帮你被动的运动或者燃烧脂肪，其实都是一个 心理上的一种， 对，心理上的一个安慰。 没有办法，现在大家当你跟现实无法对抗的时候，只能改变自己的心态了。 对，我们还是应该自己动起 来，买这些东西可能会有一种心理安慰。干嘛要这样欺骗自己，励志一点好不好？现在动起来，哪怕爬爬楼梯也可以啊。 那你现在去爬吧，你今天就从我们直播间爬到楼下再上来五个来回，然后你再回来。 我随时都面临着被开除的风险。 其实你可以站起坐下，站起坐下也挺累的。 把小妹妹欺负的可能再也不想一会儿就把我拉黑了。但其实呢，我们刚刚聊了一些奇葩的瘦身的产品，还有要补充的吗？ 因为我对这个真的不太了解， 因为你从来都不 一开始就没有走过弯路， 这方面没有，奇葩类的就完全没有关注过。这个还算是幸运的一点。 我想说一个，就是减肥茶这种东西，就比如说他那减肥茶都说自己是那种就一包一包的那种纸包的茶，好像就跟上茶叶有关，它貌似就是一种天然的方式。 我曾经喝过什么什么园的那个 某某园 茶茶园， 大家应该都喝过吧，什么什么园的那个减肥茶，上大学的时候喝的， 有效果吗？ 它的效果就是你疯狂拉肚子，晚上喝完了之后早上起来五六点肚子就疼醒。它跟减肥药其实是一个功效，就是让你拉肚子，可能里面放了一些那种腹泻的那种中药的成分。 没错， 对。 我就记得好像有一段时间 这种东西你一定要慎用，因为它 我没有用过，这种 长时间用的话可能会导致脱水啊， 肠胃炎， 对，肠胃炎 会 很不好。 我觉得我一开始我还真的是比较明智的，一直认为没有什么捷径可以帮助我减肥或者帮助我身材更好。 你想，你们这些人用这种愚蠢的方法，而我就是吃不胖， 不是这种样子。我是感觉我对我自己的身材，就是我既然也没有办法，我不通过这些东西给我心理安慰，我承受我自己身材应有的惩罚。我既然不运动，我就这样的身材吧。 其实我挺想传达给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就是关于健康的定义。我们通常说的健康就是我身体的各项的指标都是正常的，但是身体健康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是心理健康。 对， 首先你要能够接受自己的现状，就像佳妮一样，就是我现在是什么样，就是我，就是我现在状态。我想，对，我想要成为什么样，那是我的目标。并不代表我不能达成， 当然了， 对，那我就要选择正确的方式去达成。 对，我要达成的话我就要正确的方式，要我就不达成， 因为你不能以伤害自己为前提去达到那个目标，那不是你的目标，那是噩梦。 对， 我感觉我给我自己找到理论支持， 真的是这样。而且有些人 都找到理论支持， 有很多人都是因为过度减肥而住院的。我曾经有听说过这样的案例， 还有咱们上次咨询里面说的那个，就是因为吃太胖然后抽脂，好像这抽脂这种方式有很多人用了。 我周围有很多朋友抽脂，不是没有很多，大概两个吧，大概两个。 你的朋友把你拉黑了。 朋友应该不会看到，就是我有一个大学跟我同宿舍的女生，因为我们学的这个专业，大部分女生可能都会比较瘦，至少看起来是瘦的。可是那个女生真的是稍微有一些胖，她大概跟我一样的身高，然后体重有150斤。于是呢，她也不想通过运动减肥。她当年在我们毕业的那一年，她就采取了一个 手术的 抽脂的方法。她当时抽的是肚子和大腿上面的脂肪，但是我可以很清晰的告诉你们，在她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她的体重只轻了5斤，只轻了5斤哦。花了很多钱，并且形态上看起来也没有非常大的区别。 我也有一个朋友，他好像做过这个抽脂，因为他一下子就从很胖然后变得很瘦，而且他并不是那种就是从特别胖变得特别瘦，他其实原来只是微胖而已，1.7米的个子，大概120斤这个样子，没有到130。 我跟你讲，如果1米7几的个子，120多斤，他把那些脂肪转化为肌肉的话，他会很好看，他根本跟胖不挨边。 对，但是 根本不需要做这个手术啊。 他通过这样的方式之后，然后他后来就开始每一次剧烈运动的时候就容易低血糖，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他的皮儿会容易松，因为他不是通过健康减肥瘦下来的，他身上的皮儿不跟健身的人是不一样的，就有点像那种就是生完孩子肚子忽然从大变成特别小，如果肚皮被撑很大的话，可能就会 长 对，或者是软塌塌的，会有这种现象发生，对吧？ 相当于弹性，皮筋的弹性没有了，或者是马上崩掉了。 所以说，就是哪怕所谓的这些有科学依据的捷径，它也是有很多很多的负面作用在里面。 是的， 其实很多负面作用是心理上的，因为你急于求成，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很容易焦虑，很容易焦虑，而且你对药物的依赖性会越来越多，很多药物是有身体耐受性的，你当你身体就是已经习惯了这个药量以后，你就必须得再增加药量，你才能够达到下一个目标，那这样反反复复的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依赖性了， 对，你的身体就会依赖于它，那如果有一天你停了，就是反弹，没有别的结果，而且你的身体健康会被毁掉的。 而且抽掉的脂肪应该也还会长回来吧，如果你要是一直吃的话。 其实就相当于白头发一样，我拔掉一根以后，你觉得它会长吗？应该会长出来， 而且瘦了很多次。做完那个手术之后，我那个朋友吃了很多苦，因为他好几天不能下床，而且身体还要插那个尿管，很可怕，就好像岁数大了做一些 大手术， 对， 疾病重大手术 一样，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去尝试这些方法。还有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一些什么瘦身仪器呀，还有减肥药、瘦身膏、腹肌膏，这些你们想走的捷径。都是不靠谱的。 其实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买一身漂亮的衣服，稍微小一点号的，你就以它为目标， 真的会管用吗？ 我可以会瘦下去，会有的，这个是一个正向的激励作用，或者比如说你给自己设定一个小目标，然后当目标达成的时候怎么办，给自己一些奖励，比如我买一双新的运动鞋，买一身新的运动服，这样是对自己一个正向激励，而且它不会伤害到你，这个是最主要的。 对于那些没有特别胖的女孩，可以以我为例子，看我在健身节目做了6个多月，还没有走进健身房，我的心态有多好，回回都被敲，回回都被 Q， 但是我依然坚持了自己佛系的目标。我是想要让我自己有一个一鸣惊人的过程。 我觉得小钱钱说的特别好，就是你不要去伤害自己。 没错， 你像佳妮这样也可以。我认识到我自己就是这样的，没关系。 我佳妮很好呀。 我想在我们节目再接受一些这个方面的教育，到时候好一飞冲天。 明年不要再来了。 节目成了我不健身的借口。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这些很奇葩的瘦身产品，给大家传递了一些正能量，那么接下来我们又到了我们今天的本来是要到挑战环节，因为每一次嘉宾，你知道我们的嘉宾会有一个固定的挑战环节， 各种俯卧撑、花式俯卧撑， 对，然后今天呢，小钱钱也是健身 变你挑战了， 非常厉害的专业的教练，当我跟他 Q 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为什么要让我做俯卧撑，不如你来做，我来指导你吧。 参加节目久了就会有经验了。 然后你知道，因为他上一次来 现在债是要还的， 德华他被 Q 得很惨，一直不停地在动，不停暴汗，所以他有可能是想借机报复我。 下次我们要把泽华哥请过来。 对，我决定要给他这个机会， 让他当嘉宾来挑战一下。 挑战一下，因为 还要立 flag， 因为我很久 都不能少， 没有练过俯卧撑，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我能不能做。 你可以的。 所以现在我要去挑战一下，这样 好， 我们可以先到表演区去，然后让小钱钱在他专业的指导之下，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收听收看，收看的方式是， 我们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在微博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直接点开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哎呀，我看到好多朋友都已经关注我们了，这个小甜心还有尾号是 STAL 的朋友都已经关注了我们，关注我们绝对没错。 好多精彩节目。 姐和我们的小钱钱已经在表演区进行准备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小雨姐就将要拾起她许久未练的俯卧撑来现场挑战一下。希望之前上过我们节目的嘉宾都好好的看一下这期节目，会让你们感受到报复的快感。 Hello， 大家好，现在我要介绍一下俯卧撑。我想看一下小雨平时以前做俯卧撑是什么样。 神呢，被报复的快感。 可以了吧？ 没问题。 评价一下， 感觉怎么样？ 我知道我的问题，我的问题就是俯卧撑应该再下去一点，但是我心里有障碍，因为我怕我下去之后会起不来，所以我只可能刚才做的一直是半程的，但我觉得我做的还可以。 其实对于女生来讲，小雨做这个已经非常好了，但是对，但是为了更精进一些，我给你提几个建议。第一个就是来，我们来，其实我建议女生在做俯卧撑的时候尽量采用的是跪姿的俯卧撑方式，然后身体对成一条直线，我们的头背和臀是在一条直线上，然后微收下颚，手的距离是最好跟你的胸是一条直线，在一条直线要近一些。对，通常找距离怎么找？趴下，对，俯身趴下，然后手和你的胸在一条直线上往上一些，然后肘关节微微打开一些。好，保持这样，沉肩挺胸，微收下颚，掌根发力的同时吐气推起，非常好。然后趴下，完全胸贴着于地面。好，再推起，二，好，再来一个，三，身体要同时起来，再来收腹，腰不要塌。好，这个就非常好。我建议女生的时候还是尽量做跪姿的会更好一些，尤其是像你腿这么长的，会降低一些难度，然后这样胸部的感觉会更明显一些。 OK， 确实。 说一下你的体会吧。 我的体会就是我刚刚自己做的时候可能有些不标准，因为小钱钱那个纠正完了我的手的距离之后，我发现我刚刚放的可能比较宽。对，但是是不是做俯卧撑放在不同的角度效果好像不太一样。 通常标准的俯卧撑是这样的，你的那个方法一般都是肩发力会多一些，但是俯卧撑嘛，我们主要是练胸大肌，所以是尽量让胸大肌的肌群发力多一些，减少斜通肌的发力。那这样的话，我们还是建议采取刚才我说的跪姿的方式，这样会更好一些。 嗯，但是还是想看教练做一下专业的俯卧撑。哎， 我经常被这个节目 坑掉。 你看，既然 Q 到这个份上，他也不好意思拒绝我。他如果不做呢，就显得他不专业，可能是他不会，在避讳些什么。但如果你做的话，你也不能就做一个呀。 做三个了。 你平时自己会练俯卧撑吗？ 俯卧撑一般就是热身的时候会用一下，平时就是负重会多一些。热身就我，这个坑我一定不能往下跳。 那让小钱钱来给我们做十个吧，做十个标准的俯卧撑。 我们要不断的挖掘新的嘉宾，好让他们入我们的老坑。 好，开始喽。哇，很标准哎。嗯。佳妮，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的嘉宾在做俯卧撑的时候，看起来都非常轻松， 感觉就特别的稳定、稳扎稳打的。 原因就是因为再做两个的话，我的表情就不会太好看了。 没事，我们镜头切的是侧面，看不到表情。 我们节目经常有一些很优质的女教练，然后她们曾经有一位挑战的是用手指头做俯卧撑。 真的吗？ 真的。 那一期我回去要看。 我可以给你找出来，我可以告诉你，很厉害的一个嘉宾，你可能还认识。 是吗？ 对，一会儿我可以给你引荐一下。 非常好奇这个用手指头去做俯卧撑的女教练。 有很多我们的听众或者观众可能不太了解，为什么女生要做俯卧撑，就是锻炼俯卧撑的好处什么，你可以给大家讲。 其实俯卧撑不分男生女生去做，所有的动作男生女生都是可以做的，只是说因为女性普遍上肢的力量会弱一些，所以会建议女性多练一些上肢的肌群来增加上肢的力量。而且你的胸大肌如果相对于发达一些的话，会让你的胸更挺拔一些，好看嘛，主要是一个形态。 胸大肌发达会不会让我们很多女生对于胸比较有问题的，就是会有一些副乳，比如穿一些抹胸的衣服可能会不太好看。 因为是这样，胸大肌的覆盖面积是很大的，

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 壮阔四十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不管你是齐刘海亚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18:31，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佳妮。 嗯，今天是我们潮流梦工厂的健身板块。嗯，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专业的教练是来自于 Fitmore 健身工作室的创始人小钱钱。 Hello， 大家好，见面了。 嗯，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嗯， 你知道老朋友有一点什么不好吗？ 就是你什么坑他都知道了。 我坑不了他，刚才我想坑他多做一点俯卧撑， 反而被反杀。 被反坑啊！今天我们最后一个环节呢，也是我们现场展示的环节。 嗯， 接下来我们小钱钱要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动作呢？ 因为最近会经常给公司的员工上课。 嗯， 常坐办公室的一些人群， 嗯， 他们的特点就是办公室的疾病会多一些，比如肩颈不适啊，还有就是腰部不适、腿部无力。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工作时间会持续很久，经常坐着，然后没有整块的时间去来运动，那怎么办呢？我就告诉大家几个在办公室也可以做的，可以很好利用碎片时间去完成的一些能帮助你改善身体形态和改善身体机能的一些动作。 非常实用，那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收看，可以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平台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了。 嗯，接下来就由我来为大家示范一下动作。 你为什么声音在颤抖？很不想去吗？难道 没有，我是抱着献身精神，为了大家服务。我不能健身，我也不能去学习这些东西，否则我就提不出大家的意见。 否则你就是没有现在这个人设。 对， 好的，现在有请佳妮和我们的教练小钱钱到我们的表演区去。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面提出一些问题，或者是如果你正在收看节目的话，也可以在办公室里啊，或者家里跟着我们一起来做一下这些运动。 好， 好的，他们两个人都已经在表演区了。 要摆个 pose 吗？ 这个看出身高， 我们好 高的差。好，那第一个动作呢是关于我们背部的一个动作。现在请佳妮平躺于垫子上。 他可能想躺着不起来。 没错，我看出来了。然后屈腿，双脚置于地面，屈腿。 你太诚 恳 了。 这个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双腿收的紧，收的稍微靠身体一些。 嗯， 脚收住，脚往里收。好，然后双腿打开。好，这个时候屈肘关节，对，肘关节和你的耳朵在一条线上，右手也是，双掌咱打开。这个时候我们的手腕和肘关节、肩关节还有背都要靠住垫子， 然后你的腰不能弓起，也要贴住垫子。好，然后这个时候吐气的同时把你的肘关节向下移，往下移动，对对，让你的手腕和你的肩成一条直线，好，架住，这样会感觉到你的背部有收紧，对不对？嗯，好，然后吸气的同时还原动作，还原到刚才的初始位置，再往上一些，好，保持这样，然后 口气还没吸完 这个动作是练哪里的呢？ 练我们的背部的，叫嘉宁能够感觉出来背部有夹紧的感觉。 嗯， 对，没错。然后这个动作可以反复这样上下移动。 哦， 往下，然后对，吸气还原，吐气向下收紧背部。好，这个动作会经常出现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的这个肘关节和腕关节容易离开垫子， 嗯， 这个时候也要保证你的关节的位置都要压在垫子上， 嗯， 对，所有的动作都是在垫子的这个贴合的部位去完成的， 嗯， 还有就是腰部不要弓起， 嗯， 腰和你的垫子之间不要有任何的缝隙， 嗯， 好，保持，然后调整好你的呼吸和动作同步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动作，好，可以起来了。 它是针对于什么样的情况？ 就是相对于一些比如说背部比较无力的，或者有一些含胸啊驼背，这样会增加一些背部肌肉的力量。 哦， 我刚刚明显感觉就这个动作强度不是很大，但是它能够就是肩胛骨会有一些感觉，有一点那个就是很舒服的，又有点疼疼的感觉， 拉伸感。 我在想，就如果我要是在电脑前面打字打了很久，我做这个动作肯定会很爽。 嗯， 对，比我这样子好多了。我这样子总是感觉我自己的手要甩出去。 你自己平时怎么做的，佳妮？你展示一下。 我都是这样子，需要大一点的空间。 简单粗暴的一个动作。 对，整个这个空间。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的关节会有响声。 哇， 就这块都会有响声，这样特别不好。其实， 嗯， 后来我就逐渐在改掉这个动作。但这个躺着做的动作还真的是不错，就是既能躺着又能运动，非常适合我。 然后呢，介绍第二个动作，就是一个俯身的 W 外展，这个是踩在垫子上的， 嗯， 双脚开立，与髋同宽，脚尖冲前，然后屈膝，微微屈膝，屈膝，对，俯身，上身和地面呈30到45度角就可以了，往前俯身， 嗯， 对，然后你的肘关节屈肘。对，像滑雪一样，然后你的大拇指向外侧，指向外侧，并的子，放低一些，置于胸前，近一点，对，然后将你的肘关节向两侧打开，对，大拇指，往上指，对，收起，啊，没错，可以负重，如果你没有哑铃的话，可以用一个弹力带来解决这个问题，增加一些阻力。打开的时候把你的肩胛骨收住，这样的时候你会感觉有一个背部夹紧的状态。抬到什么位置呢？你的肘关节和你的肩关节大致于一个平面就可以了。抬起的时候吐气，收起的时候吸气，对，好，这个抬的时候肘关节要往外展，往外展开。 佳妮，你不要小看这个动作，这个动作你不能负重10公斤，你暂时无法负重10公斤。 这个动作非常容易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做动作的时候会含胸了， 对， 一定要保证自己的上身是挺拔的，把胸挺起来，这样你的背部才能够夹紧。 嗯， 对。 对话筒讲话，佳妮， 我觉得我自己容易耸肩。 所以你一方面是要提醒自己要把肩沉下去，把肩胛骨沉下去，另一方面你可以让你的同事啊，或者如果你有教练，可以让他去看你是不是有耸肩的状况，这个时候你可以有一个参考。 我们这个动作做完之后我觉得还是挺实用的，而且可以进阶。跟刚刚那个我们的这个在垫子上做的动作也可以进阶吗？ 都可以吧，可以负重。 因为只是一个初级的，相对于女性来讲更适合一些的，所以就不需要负重了。但是刚才那个俯身的可以轻微的加一些负重，因为只是改善一下我们的肌群的一个不平衡，所以不需要负重太多。 那接下来我们的动作是要用上凳子了吗？我们已经早早的就把这个道具给搬过来了。 对，其实也是模拟一个办公室的状态，大家也可以在自己的办公室当中用自己的办公椅来做接下来小前线来教我们的这些动作。 好，现在请佳妮坐在凳子上。 稍微坐往前一些。通常我们的办公室都会有这种办公椅，虽然它不是很平，但是也足以让我们训练用。双脚打开与髋同宽，对，脚尖冲前，膝盖和脚尖保持一个方向，然后你的大腿平行于地面的时候，小腿要垂直于地面，所以你的脚要往后放一些，对，然后双手向前伸，水平伸直，吐气的同时脚跟发力，然后向上站起，起，起，好，然后缓慢的向下坐，往后屈膝坐没问题，往后后再往后坐。 为什么佳妮不敢坐的？ 佳妮肯定是第一次做这个动作。通常我在给员工上课的时候，他们也会有这种现象，就是哎呀，我特别不敢坐，我怕我的凳子会坐空，然后将受伤。那你可以稍微的往后一些，因为这个凳子它不是平的，所以会影响一些。这样再起来，吐气起，好，然后缓慢屈膝，向后坐，非常好，再来一个。 OK， 好，慢慢坐下。这个动作容易出现两个问题，好，可以休息。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有含胸的状况出现，那这个时候水平向前伸出手臂，就是帮我们提醒我们要挺胸，要沉肩。第二就是当你在发力站起的时候，你的膝盖很容易内扣，会有一些习惯内扣，这个时候要提醒自己的时候，我在站起来蹬地的那一个瞬间，我的膝盖是要打开的，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动作的正确性。 我想提问一下小钱钱，这个动作和深蹲有什么区别吗？ 这个动作其实是一个箱式深蹲的一个演变。 什么叫箱式深蹲？ 其实 下面有一个箱 子，对，把凳子换成一个箱子嘛，就叫箱式深蹲。它属于一种半程式的深蹲，而且当你坐在凳子上的时候，其实你是有一个休息和给你肌肉一个调节的一个时间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其实是可以调整你的动作的。 但是坐上去的时候不能完全放松，对不对？ 没错。你不要让你自己的身体是懈怠的。佳妮可以再试一下，我觉得佳妮已经入了健身的坑了。 你可能误会了，她并没有入坑。佳妮，你可以连续做十个吗？给你加油啊！其实就像完全程深蹲一样，你要感觉坐下去的时候是在往后坐，一定要把对，要把屁股往后放。 对，膝盖要打开。再来三个吧。咦，膝盖要打开。好， 最后一个了吗？ 最后一个，膝盖打开。三，好，休息。 OK， 你看，通常我会提醒佳妮最多就是膝盖要打开，这个就是我们在练深蹲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在发力站起的时候，很容易膝盖内扣。 是的。膝盖内扣是一个会危险造成你受伤的一个不好的姿势。 主要是如果不负重的话，可能不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伤害。但是这是一个好习惯、标准动作的一个养成。那如果膝盖内扣，当你负重的时候，会对你的膝盖会有一个损伤。 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就是开始还好，就觉得跟平时的蹲没有太大区别，没有就是锻炼到的感觉。但是做了十个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小玉姐每一次都抓住每一次磨练我的机会，狠狠地磨练我。 怎么感觉说这个话的时候咬牙切齿的在恨我？ 哎，也就塑料情吧。下了节目我们两个就分开吧。 我们两个就是塑料姐妹花， 每周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聚到一起。 不过我跟你讲，佳妮，不要小瞧这种没有负重的深蹲，因为就在我没有开始健身的时候，我就是做自重深蹲，也可以把自己蹲到第二天腿很疼，完全是可以的。 这个还有一个凳子可以缓冲一下， 小钱钱 很适合办公室。 还有别的动作要教我们吗？ 还有一个动作就是一种静态的，我们的公司都会有这种墙面，这个是稍微的会活动一些的，这边还好。然后你的双脚可以往前站，双脚往前，身体往后靠，微微往后靠，轻轻微微往后靠。这个动作其实还是我来做示范。 我也害怕，我给你举话筒吧。 双脚开立，还是 还是要用到道具吗？不需要。 我们找一个墙面，稍微比较滑一些的，然后双脚开立与髋同宽，脚尖冲前，膝盖和脚尖是一个方向，让我们的身体向后靠。靠住的时候，记住腰的这个位置也一定要靠住墙面，让你的整个身体都能够贴住。然后微微的屈膝向下蹲。蹲到 你的大腿平行于地面，小腿垂直于地面，重心往后放，稍微微微往里收一下你的尾骨，然后双手向前伸平，或者是置于你的腿上，这样可以帮助你接一些力。然后这个动作是静态的，我通常会建议坐办公室人群经常做静蹲的这个动作。 哦，静态的就是停在那儿不动。 其实这个没有规定的时间限制，但是我建议大家的是每一次都有一些小小的突破，比如多蹲延长5秒钟啊，或者是10秒钟，这样不断给自己一个挑战，这样呢你会感觉到大腿的前侧尤其是膝盖周围的这个骨刺激的感觉，发热感会多一些。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可以增加我们的腿部力量，而且没有负重，也相对安全一些。 丹妮，你可以试一下。 我试一下。 总想要小熊的保护。 往后放。好。 为什么我做这个动作就这么狼狈？ 脚往前，再往前，再往前一些。脚还要往前，对，脚尖得收一些。好，可以了。这个时候一定要检查自己这个手掌在自己的腰和墙面上是没有缝隙可以插进去的。好，颈部微微放松，是不是已经感觉有点抖了， 扎马步的感觉。 然后你的重心可以稍微往后往脚跟放一些。好，其实我已经看到佳妮的腿部有一些微微抖动了。好，可以了。 好，现在是18:45，我们就让佳妮蹲到18:50。 不要这样。 我们好赖还是主持过一起主持过节目的人，下一次如果我要是起不来，你的搭档怎么办？请泽华哥过来吗？挑战俯卧撑。泽华现在可是连腹肌都有的人。 哇哦，那就更要请他过来了。 刚才小钱钱教了我们，这个就是小钱钱教的全部了，对不对？ 啊，对，没错。 好，这样你先不要回来，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佳妮，你先回来一下。 好。 终于逃出来了。 是这样的，就是我最近呢在练腿部的时候有在做一个保加利亚深蹲，然后呢我觉得这个动作非常的困扰我，就是因为我也健身大概有2年多的时间了，然后其他的动作我现在加的重量都是比正常的女生要重一些的，但是呢唯独一到了保加利亚深蹲这个动作，就是在椅子上单腿蹲的那个动作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妈呀，自己又退到了健身小白的阶段，就是感觉到我的腿完全是在灼热的要炸开的那种感觉，很疼。就是我做其他东西负重都很重，可是做这个动作负重就和不负重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没有区别，不知道是自己平衡感不够还是怎样，所以你可不可以讲解一下。 其实保加利亚深蹲相当于我们做一个单边的深蹲吧， 非常可怕的一个动作，简直就是魔咒。 其实这个动作像这个高度可以，你平时做的时候是这个高度吗？ 差不多，但我今天这个鞋不太舒服。 嗯， 时尚小皮靴。 对，我这个鞋不太舒服，待会你来示范一下吧。就是要，我知道要把身体往后撤， 其实是臀部在发力，并不是腿部，但是我的腿经常会借力。 其实保加利亚深蹲，我经常是建议做行进式的。你说的是这种，把腿搭在后面。 行进式的不就是箭步蹲了吗？ 没错。没错， 但是箭步蹲我做得很稳，可是这个不行。箭步蹲我可以一只手负重12.5，但这个不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做这个简直就是小白，非常弱。 一方面你这个脚搭的要非常的舒服，因为很多人在这个脚面搭的地方的时候会有一个硌脚的情况发生。另外一方面就是你的脚尖稍微的往外展一些，膝盖和脚尖要一个方向，保持住你的重心的位置是在中间，这个脚轻轻搭住就可以，其实不需要发力的。 为什么我感觉这个动作比箭步蹲难那么多？ 因为静态嘛。另外一方面，你的关节的稳定性会有不一样，而且当单边的时候，你的力量是不平衡的。也许你的右边力量会强一些，但你的左边的力量会弱一些，所以你在蹲的时候，你就无法保证动作的稳定性、平衡性。这个其实是关键的。而且这个硌脚。这个凳子好硌，其实换别的凳子的话，你当脚面搭住的时候也不能保证说你这个脚非常的舒服，因为你会习惯性的用你的支撑的另一侧去给你发力。 那我想问一下，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正确的做法腿是会感觉到酸疼的吗？完全不应该吗？还是 腿臀都会有感觉的。对， 腿会感觉就是燃烧到那种马上要炸开的感觉，很可怕，就是我必须要做完这个动作要用那个泡沫轴滚一滚。 那 就说明这个动作对你来说很有挑战性。 真的吗？ 对，那你就应该 健身。天生克这个动作，妈呀！ 下一次就让小姨姐 练腿的时候，我这个动作是在我训练计划的第一个动作，我就想着要突破自己。 那以后我们的示范动作就由小雨来进行。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妈呀，给我挖坑！ 常在江湖走，哪有不湿鞋？ 刚刚其实我是化身为一个听众和观众的一个角度来向我们的教练提出了我在健身当中遇到的一些小问题。其实大家也可以这样，如果你在健身当中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互动，来给我们的教练进行提问。是的，这就是佳妮，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我热爱健身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嗯，我非常讨，我最讨厌的做动作没有之一就是那个保加利亚深蹲。可能每一个人有一个自己的死穴。 以后每一次节目前，先让小雨姐做五个，然后节目后做五个， 做五个还是可以的。 对， 做五个我是没有问题的。 看我对你多宽容，那就15个、25个，哪个你会比较挑战？ 可能立刻会把你拉黑。不想再跟你讲话。所以就是大家在健身的过程当中不断的通过自己的一些弱项，然后一直坚持训练的话，让你这个弱项变得越来越强。嗯，就像很多所有的动作都是刚开始，比如说卧推，可能我就是没有片儿。小前前当认识我也是在健身房，当时我就是一个弱到不行的一个女生，除了瘦什么也没有。然后但是一会儿下了节目， 你说这话真的让人很 真的就是这样，除了瘦什么也没有。 有些人连瘦都没有。 所以就是每一个人的目标不同，我觉得并没有什么说在嘲笑某一个人群，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就是大家都在自己的基础上给自己一个定一个小目标，然后不停在进步，只要超越了过去的自己，就是证明你在变成更好的自己。 这也是我们节目不断的给大家传递的一个正能量。那也非常的感谢小前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 也希望小前前下一次再来的时候我就可以做到我的目标了。我最近的目标是在练那个引体向上。 好，非常期待。那我们的演播室、我好期待， 我可以拍视频发给你。 好， 那也谢谢小前线，谢 谢 佳妮，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挑战新歌声，我是小雨， 我是佳妮， 拜拜喽， 拜拜， 下期见。 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对你说我喜欢你， hey, 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Let's get it。爱情对你说我喜欢你 baby， It's gonna be like ride all day baby， 喜欢你的 body line， 你的性格，你的 eyes， 你的双手很美妙 baby。 如果你也觉得心里相信，那就请你给我个肯定的回应。 Hold up， Hold up， 对感情从不 freestyle， You make me go crazy， I need you right now。 I'm falling， I'm falling， I'm falling， Baby 就让我来对你说明。I promise, I promise, I promise， 我忘不了你，我忘不了你。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